第37集。 傍晚的时候，窗外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。 秦城推开窗，看着外面铺天盖地的白雪，心里免不得生出了丝担忧。入夜之前，霍昭林的电话打进来，告诉秦城因为天降暴雪，飞机都停飞了，他今晚回不来。 我看看明天能不能飞，我会尽快回去，你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别到处乱跑，等我回去啊。 霍昭林语气温柔地哄他。秦城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客观因素他又不能计较什么。 那还是过两天等天气好些再回来吧，安全重要。 挂断电话，秦城在窗边站了一会儿，看着楼下大马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，一个念头渐渐在脑子里疯狂滋长。片刻之后，他不再犹豫，转身跑进房间里，随手拿了一个双肩包，将皮夹护照扔进去，背起出门，到楼下拦了出租车，直奔火车站去。火车站里人山人海，大概是因为下暴雪，附近几个城市的机场都封锁了，很多人都转而选择了火车出行的方式。秦称买了一张通票，直接跳上车，去霍昭林所在的城市只有一趟慢车，要7-8个小时，现在出发凌晨4点多才能到。这是秦称活了24年第二次坐火车，上一次还是过年的时候和霍昭林一起去南边的老家，那时的场景依旧在秦称的记忆里鲜活如新。但是现在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全然没有准备的说走就走，上了车甚至连座位都没找到，就只为了去见霍昭林。这样疯狂的举动，秦称却一点都不后悔。在两节车厢中间的位置站了10分钟，秦称就有些受不了了。秦家的小少爷从小锦衣玉食，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苦。他走进车厢里，找了个一人出行的学生，用10倍车票的价格把座位买下。火车一路晃晃悠悠地往前走，整整2天没有休息好的秦称坐下后很快昏昏欲睡，趴在小桌上就这么睡了过去，但睡得很不安稳。梦里一会儿是徐子华开着他的车冲出山崖的那一幕，一会儿又是霍昭人举着刀子面色狰狞地扑向他。从出事后他就没有真正放松下来过，急急忙忙地飞来国外，又辗转去找霍昭林。或许只是因为在霍昭林身边，他才能真正安下心。不知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间被人推醒，秦称揉着几乎要失去知觉的小腿坐直身，才发现车厢里已经快空了，时间也已到了凌晨。推醒他的是个高大的年轻男人，棕发蓝眼，长得很不错。秦称有些意外，就听对方用英语与他解释，刚才车子靠站停的时候，有人来翻他的背包，他过来制止，那人拔腿跑了，赶在车门合上前最后一秒冲下了车。 你看看他有没有拿走你什么重要的东西。 闻言，秦称赶紧把掉在地上已经被拉开拉链的双肩包捡起，包里的手机相机都不见了，钱夹也被翻出来扔在一边，现金全没了，好在身份证件都还在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只要护照还在，其他的对他来说都只是小意思。 重要证件都还在，谢谢。 秦称与男人道谢，对方大咧咧地坐在他对面，自我介绍名叫艾伦，南非人，来这边谈生意，因为明天要赶着去另一个城市签合同，飞机停飞了，只能选择坐火车。 也是一种生活体验。 秦称笑了笑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人也是富家阔少，才会和他一样说出把坐火车当作生活体验的话。不过他现在一心只想去见霍昭林，并没有多少兴趣跟陌生人寒暄，即便对方刚刚帮了他一回。这位名叫艾伦的男人却似乎对秦称很感兴趣，自顾自地找话题。他很健谈，滔滔不绝地说着他来这边一路上的各种有趣见闻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秦称只能耐着性子地听。 睡意渐渐在这人不停的聒噪下被赶跑，当真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闲聊起来。艾伦问秦称是不是留学生，在这边待了几年，秦称有些无言以对，低头看看自己穿着灰不溜秋的羽绒服、休闲长裤和运动鞋，再背着个双肩包，又大半夜的赶火车。或许当真像那些来这边念书放了假就到处玩的学生。他没有解释，顺着艾伦的话道， 刚来的。 对方又问他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，秦称随口说了。听到他说的目的地和自己是同一个，艾伦很高兴。 等明天我谈完生意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，我请你。 我有约了。 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莫名其妙就谈到了约饭上面。 没关系，我会在那边待三四天，总有机会的。 秦称无语，如果自己是个女人，秦称一定怀疑对方想泡自己。但即便他是男人，面前这位公子哥却未必不是想泡他。 你一个人出行是打算出来玩？ 去找人，我朋友在那边，本来今晚回来的，飞机停飞了，我来接他。 他运气真不错，有你这样的朋友。 秦称再次笑了笑，霍昭林能被他看上，哪里只是运气不错。两个人东拉西扯聊了许久，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艾伦说秦称听。快三点时，秦称又开始哈欠连天，打算把面前这依旧交谈欲旺盛的人打发了再睡一觉。正要开口，车身突然猛烈地抖动两下，往一侧冲了出去。车厢里的人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纷纷身体不稳摔倒下去。秦称狼狈地跌在座位里，堪堪撑住身体，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车厢里的灯瞬间灭了。车厢很明显地往一侧有了一个小角度的倾斜，乘客的惊呼声和骂声在车厢里此起彼伏。几分钟后，车内广播响起，夹着杂音断断续续地告知乘客，火车头和前面两节车厢出轨了，车内的电路也出了问题，会尽快修复，请大家坐在原地等候，稍安勿躁。秦称很无语，他坐在靠窗边的位置，透过窗玻璃仔细看窗外的情况，黑漆漆的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也不知道到了哪里，距离下一站还有多远。 嘿，这还真是新奇的人生体验。 对面的艾伦倒似乎一点不担心，还有些兴奋。他打开手机电筒，借着这点光亮，秦称终于看清楚了外面的情形。车窗外是一大片的原野，已经完全被白雪覆盖，黑夜里更显寂寥。前方远处隐约可见冲出了轨道的车头，造型滑稽地倾倒在一侧路边。 看起来不到天亮是不会有人来处理事故了。 艾伦说着话，声音里却未见多少焦急。秦称好笑道， 你就不担心真赶不上你跟人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啊？ 那就证明我注定与这桩生意无缘。 艾伦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秦称没有再说，看着车窗外发呆，想起那个时候他和霍昭林坐着火车穿过一座连着一座的山洞，在黑暗里交换的亲吻，心里无端的有些失落。可惜现在在他身边的人不是霍昭林，原本想给霍昭林一个惊喜，结果他还是把事情搞砸了。 嘿，你在想什么？ 秦称摇了摇头，片刻的沉默后， 能不能借你手机给我用一下？ 艾伦把手机递给他，他拨了那串已经烂熟于心的霍昭林的手机号，响了几声那边才接通。霍昭林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显然是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的。 哪位？ 是我。 秦称很不好意思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人来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 坐在对面一直盯着秦称看的艾伦挑了挑眉，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秦称含笑的表情和他语气里的温柔实在很像在与爱人撒娇。 霍昭林顿时就睡意全无，坐起身一边穿衣服一边提醒秦称： 你找乘务员问一下具体位置，我现在就过去，别急。 我等你来。